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系列节目。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依然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黄朝阳黄主任，和我们继续聊一聊癫痫这个话题。首先我们先欢迎黄主任做客。您好黄主任。 主持人好，先生朋友大家好。 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跟您聊了一些这个癫痫的一些小的知识哈，也知道了一些就是说手术治疗哪些病人是需要这个手术治疗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依然咱们聊一聊癫痫这个话题。如果说我们这个癫痫发作了，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急救的知识。 这个其实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宣传哈，就是大家这个癫痫发作应该怎么办。那实际上这个我们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看到癫痫发作的时候，很多我们老百姓啊，他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啊，也有的人会掐人中，有的人会这个往嘴里塞这个把手往这个病人的嘴里塞，怕或者说是我塞这个衣服啊，塞这个毛巾什么的。 哦，就堵住那个嘴是吧？ 就怕他咬着 舌 头。咬舌 头 啊，对，所以就往嘴里塞。然后还有的呢，甚至是开始做人工呼吸。对对对，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对的。然后我们那么癫痫发作呢，它往往它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一般的癫痫发作就是3到5分钟肯定是能过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保证病人的不要去误吸，也就是说他的呼吸道通畅，那就没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看见身边人或者家人这个癫痫发作了，那你就可以简单的把头往一边测一测，然后呢用毛巾给他擦一下他的那个嘴里的分泌物。这样的话保证他的呼吸道通畅然后过3到5分钟可自然而然就好了。 就是也不要去太过多的去动它。 对 啊， 对， 只是说清理一下，这可别让呼吸道堵塞。 对对，所以这时候就不用去刚才说的掐人中啊，或者是拿毛巾往嘴里塞啊，这都不用。然后呢只是观察，如果说是发作确实是5分钟还没有停止的迹象，那么甚至是超过10分钟，我们要及时的拨打120，赶紧到医院去诊治，因为这时候就提示我们有可能出现癫痫持续状态。那如果是癫痫持续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如果说是是这个癫痫发作时间比较长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我们缺血缺氧，我们的大脑缺氧，那可能会造成这个不可逆的损害所以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好，刚才我们就知道了一些这个如果癫痫发作了我们得怎么样急救，一些急救的小知识。那黄主任，如果出现了这个癫痫发作，我们是否需要立刻就去看医生呢？因为刚才我听您说了，这个出现了癫痫发作有可能这个患者3到5分钟他可能就自然好了，但是如果说持续的一个状态之下呢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去拨打120去专业的救治了。 对， 这里边就是说，如果就单次的癫痫发作来说，如果时间超，刚才说了超过5分钟，甚至超过10分钟， 嗯， 那肯定是要及时的去就诊，那么，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往往有很多病人会遇到第一次发作，是吧？ 嗯，那第一次发作我们是否立刻就得去看呢？ 对，所以这里边就就是说呀，肯定是如果出现了第一次发作，那肯定要尽早的去看医生。 嗯， 即便是刚才说的这个可能发作3-5分钟甚至1-2分钟就停止了，然后那么发作之后也要尽快的去看医生。为什么？因为癫痫啊，它癫痫发作这个事情呢，它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一个先兆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疾病包括这个脑炎啊， 嗯， 或者说是脑肿瘤啊， 嗯， 它首次的表现有可能就是癫痫发作啊， 嗯， 所以如果出现癫痫发作，我们要尽早的去看医生，以免耽误这个病情。 嗯， 当然如果说是就是说反复的发作哈，啊 嗯， 就比如说这个已经发作了很多年的， 嗯， 那这个而且都已经看过医生，或者说是这个医生已经给你确诊了癫痫的，那倒是可以就是自己掌握规律， 嗯， 是吧， 嗯， 那么这也是要尽快的看医生，也调调药哈， 嗯， 可能我们尽量让你，我们的医生的治疗原则是尽量让病人完全无发作啊，完全无发作， 嗯， 所以如果有发作，我们还是要尽早的去看医生， 嗯， 让这个我们让医生给你调调药， 嗯。嗯，也就是说，其实说如果首次发作这个癫痫发作呢，它不一定就非得是癫痫病，有可能因为是其他的原因，脑炎或者脑肿瘤等等啊引起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就知道说它癫痫发作也不一定就一定就是癫痫病啊。 对对对，它可能是其他的病的一个症状， 嗯，是的是的， 对 对, 对 嗯, 嗯，那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些这癫痫的急救的一些知识啊，下面有一个大家应该是尤其是家长们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是说如果家里的孩子儿童得了癫痫病呢，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急救的一个小知识。嗯，还有就是说家长肯定也比较关心，万一孩子得了癫痫病会不会对他后期的一个成长，对他的智力有这样的影响，对他以后长大就业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对，儿童的这个癫痫发作比较复杂一点， 嗯， 就是分几种情况吧，哈，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总体来说，那么急救的这个措施跟刚才我说的一样啊，就是看看发作别时间太长， 嗯， 如果发作时间太长呢，及时的去看病去就医， 嗯， 如果是第一次发作，也要及时的看病， 嗯， 是吧， 确定到底是不是癫痫病， 对， 嗯， 对，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癫痫病， 嗯， 那这里边也像我们都知道小孩那么发高烧， 嗯， 容易出现一个癫痫发作， 嗯， 那么这个有我们叫高热惊厥啊，尤其是6岁以内或者4岁以内的孩子，那么在发热体温大于38.5度以上， 嗯， 那可能会出现一个高热惊厥， 哦， 这种情况呢，那个家长不用太紧张，因为高热惊厥的孩子不一定将来会发展成这个癫痫病啊， 嗯， 所以不用太紧张。那有很多这个高热惊厥只是一个一过性的啊， 嗯， 以后可能就不再有了。 嗯， 当然这里边如果说是这个发烧的时候癫痫抽的时间特别长， 嗯， 而且在一次发烧当中啊，它有可能出现2次以上的这种癫痫发作， 嗯， 那这种的家长也要高度重视，有可能将来会出现这个癫痫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嗯， 对， 嗯，偶尔一次的不用太担心， 对， 但是说他经常会出现这癫痫的症状了，我们就得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对，尤其是出现这种不发烧也抽了，那就这种就是， 可能性更大一点。 对，就可能就是已经就可能赶紧看医生啊， 嗯， 这个可能已经是这个癫痫病了。 嗯， 然后 再是有一些这个良性癫痫，就是这些孩子可能在只是在他的青春期以前，或者是或者是儿童期某一段时间他才有的癫痫综合症。 嗯 啊，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良性中央颞癫痫， 嗯， 那么他可能只是在他青春期之前这一段时间他可能有发作， 嗯， 那过了青春期以后就好了，所以这种癫痫也不需要去太紧张。 嗯 所以家长如果说是及时的看医生了，然后那个医生肯定确诊良性癫痫了，那你就可以更放心一些。 对，好，那如果说家里的孩子确诊是癫痫病了，那这儿童得了癫痫病以后会对他以后的这个智力产生影响吗？ 如果是确诊癫痫病， 嗯， 那么家长也不用太紧张啊。如果说是我们发作比较少啊， 嗯， 也尤其是及时的就医了，我们这个用药物控制的癫痫发作不发作了，或者发作次数比较少了，这种情况对孩子一般影响不大。 嗯 这个智力啊什么一般都影响不大，除非是一些这个特殊的综合征。 嗯 有一些癫痫综合征呢，它确实是对这个孩子的智力啊发育可能有影响。 嗯 所以这个如果说是不是那些特殊的癫痫综合征你就不用紧张。然后一般癫痫发作本身啊，或者说是这个癫痫我们脑子的癫痫放电不多的情况下，我们都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这里边就是提到了一个癫痫放电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去复查脑电图。如果脑电图癫痫放电比较多，我们也要这个高度也要重视。它有可能会影响这个智力所以这是家长要重视的。 如果说这个脑电图查了脑电图之后它有高度的放电，就可能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对智力 对，有 对儿童的智力 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证据的啊。即便是良性癫痫放电的比较多的情况下，也会可能也会对这个认知啊产生一些影响。当然我们还癫痫这个得了癫痫病以后，我们大夫要给药物治疗，所以有些药物 对药物会 有 一些影响， 也会这个可能要选择的上，当然我们大夫也会慎重的考虑啊。所以说这个有些药物它会影响认知， 对， 我们尽量就不用啊。 对， 所以这个是你就诊的时候看大夫的时候一定要多问大夫啊。 对对对， 当然如果是你对这个孩子的这个认知啊记忆啊比较重视，那大夫也会慎重的给你考虑 用药， 因为现在有一些抗癫痫药还是非常好的，几乎不影响智力就副作用都很小所以家长不用太担心。 好，也就是说，那就是如果对于智力没有什么影响，对今后的这个成长啊就业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 对，所以我们经常遇到这种家长特别紧张，说哎呀坏了，我们得了癫痫病，这以后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参加工作 了，不能上班 了，对， 嗯， 或者说是这个学习是不是也会影响啊，就不能参加工作。其实不是，癫痫病呢，大部分的癫痫病患者是这个智力啊工作能力啊社会能力其实都不影响。最重要的是这个家长要把这个孩子的这个心理教育要做到位然后要告知孩子这些正确的认知，要正确的认识这个疾病那这样就不会有影响。像我们其实有很多著名的像音乐家还有画家其实有一些包括其实最著名的是凯撒大帝是吧那么都是这个癫痫病的患者所以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刚才说音乐家画家所以这个对孩子的智力啊其实都这个以及将来的工作是没有影响的。 那我们问一些这个比较这生活当中的问题，说如果说这个癫痫病的患者他有这个病史 他还能不能参加这体育锻炼了，比如什么样的体育锻炼就不要再参加 啊。对，这个事也是好多家长的这个关心的问题。其实我们讲这个得了癫痫病以后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我们即便用药物控制了，他可能也在某种条件下有可能会发作，是吧？ 嗯，对。 所以首先这里边像游泳啊， 嗯， 爬高啊，这种运动尽量不要去做， 嗯， 因为这种一旦出现意外，那可能就是很致命的意外 啊， 所以这个我们尽量不去，尽量 不要去游泳， 爬高， 爬高。 另外呢，就是除了这两个以外呢，其他的常规的体育活动是不受影响的 啊， 就是像这个。 户外运动啊， 户外运动啊，这个跳个绳啊什么的，都是不受影响的。 嗯， 但是要避免这个过度运动， 嗯， 就是气喘吁吁的那种那种运动，那时间长了，它可能导致过度换气，可能对大脑有刺激，有可能会诱发发作，所以这个过度的运动也是不提倡的啊。 嗯， 适当的运动是没问题的。 嗯，正常的一些基本的体育锻炼是可以的啊，就是注意一下这游泳和高空的一些运动啊就可以了。那您给我们说说这个就是癫痫病，它有什么样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呢？儿童啊，或者说咱们癫痫的这患者。 对，实际上这个。诊断癫痫病以后啊，这个生活上有一些注意事项，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嗯， 不光饮食上，那么也是首先说饮食吧，饮食这个，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像这个孩子这个兴奋性的东西是不能接触的， 喝可乐是吗？ 比如说可乐呀、咖啡呀、浓茶呀，这个是要避免的。就是说，还有一些那个，像这个还有这个其他性刺激性的一些，你像这个有些这个患者会问，能不能吃辣椒？ 对， 是吧？ 能不能吃辣？ 对，像这种其实对中枢神经系统，咱们都是有一些刺激性的，是吧？ 嗯， 可以不是不可以吃，是可以少吃。这个倒是不是绝对禁忌啊，但是就是说就一定要注意了啊。当然这个。还有一些家长会问这个能不能吃牛羊肉海鲜，因为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可能牛羊肉海鲜属于发物，是吧？所以能不能吃，那么我们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也是可以吃，但是不要吃太多，是吧？ 对， 只要少吃。那中医的注意事项我们也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当然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像巧克力啊，是吧？刚才其说的都是 兴奋类的， 对，这些兴奋的一定要注意了啊。当然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就你像这个睡眠一定要保证孩子足够的休息啊，避免劳累这个都是一定要注意了。那么这个如果睡眠不好睡眠剥夺，那么可能会诱发这个癫痫发作。还有这个情绪不要太激动，情绪的也情绪稳定，别这个太这个生气啊，或者说是极度悲伤啊，或者是极度的这个兴奋啊，可能会诱发发作啊，这都是要注意的。 那在刚才说了一些饮食方面的需要注意的事项，这用药方面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对，因为这个我们尤其是孩子哈，这个经常发烧，那么感冒发烧怎么办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感冒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感冒药，像这个就不说什么名儿哈，你就看那说明书，然后呢，它这个说明书里边如果还有麻黄碱，咖啡因，这些都是不能 刺激性的， 对，它是不能吃的啊，就是所以这个市面上这些感冒药是不能吃的。如果是那个需要用到抗生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那个这个 抗生素里边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林什么什么沙星的、 哦、 啊我们是不能吃的， 也不能吃 啊，就是这类的抗生素呢它也会这个诱发癫痫、 哦、 啊 哦什么什么西林、 嗯、 什么沙星、 啊、 还有刚才说有带这个咖啡因麻黄碱类的，这种药物是避免要吃的。 对、 嗯、 对，而且还有一些其他疾病的药物，就是说一定要注意看这个成分， 嗯， 不能含有神经系统的这种这个兴奋剂的， 嗯 嗯，比如说哈，治疗这个 ADHD 注意力缺陷症这个障碍综合症的这个药啊， 嗯， 像这个利他林啊、 嗯、 这种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它就不能、 嗯、 就不能，癫痫患者就一定要禁用， 不能吃了、 啊、对， 嗯， 然后再有就是好，还有就是这个有些这个抗焦虑抑郁的药、 嗯、 啊，这个癫痫患者一定要慎用啊，有一些这个抗精神病用、 哦 抗精神病类的药物也是要慎用的。嗯， 比如说有哪种成分在里头的呢？可以不能使用的？ 这个抗焦虑抑郁药里边，像这个老的三环类的这些抗焦虑抑郁的药，它可能都会加重癫痫发作。 嗯，反正就是说抗这个抑郁啊、这焦虑的这种药是不能吃的。 嗯， 嗯， 对， 嗯，好。 嗯，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在饮食方面的一些禁忌，还有在用药方面的一些避免用药啊。 嗯， 那这癫痫会不会有遗传因素呢？就是大人得了会不会遗传给下一代呢？ 这个也是很多家长啊来问的一个问题。 嗯， 那么确实是这个癫痫啊、有我们有一部分癫痫患者是有家族史的。 嗯， 就是说他可能一问家里的近亲或者远亲里边有同样有癫痫患者啊、有同样有癫痫患者， 嗯， 那这样的这个病人呢，我们是一定要建议他去测一下基因， 嗯， 因为现在那个二代测序就是推广了以后啊，2015年我们这个技术的进步，二代测序推广以后，我们现在测基因，这个尤其是这个全外显子测序就很方便 哦。 所以这个像这样有家族史的患者，我们都会推荐他去做这个基因的检查，来帮助我们明确诊断。因为这个做了全外显子测序以后，我们会发现啊、有一些是家族性的这个遗传下来的一些基因的问题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比较能够明确啊，这是一个遗传病。那么有这样的这个遗传病的家里家族史的也不用太紧张，因为我们所有的遗传病都是有个概率的啊，就是像这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和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 嗯， 那么我们如果说是帮助你做了这个基因的检查以后，我们可以这个说建议你啊，如果说将来这个可以给一些建议啊，这个怀孕啊，将来她再怀孕的时候啊，这个去怎么样避免这个生出有问题的孩子啊，这是我们现代医学能够做到的。 嗯 啊，所以这是这个符合啊这个遗传的。那么还有其他的没有家族史的， 嗯 其实是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嗯， 因为没有家族史的患者，其实那遗传下去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 嗯、 哦，所以不用太紧张哈。 对，不用太紧张。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最后感谢黄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希望您以后常来哈、啊，常给我们科普一些关于这个癫痫病的知识。嗯， 也非常开心那个能够跟大家去分享这些知识啊，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啊线上的朋友。好，谢谢大家。 嗯，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00，下午的15:00到15:30。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